八月哦，快哦，过了就半年了，现在进入第八的八月了。今天八月第一个主日跟第二个主日，我们会学最后的十诫，十诫哈。所以刚刚来到在当中第一次我们学习的。好，来我们来看哈，来先看这讲义来，看page two 第二页来 page two。好，我们就花点时间两个两个来，或者是两个到三个不要一个了哈，请这样找一个伴，找一个伴从第二页的十诫的那个笔记那语境那边有三个要点，还有一个核心的经文，还有这个十诫的重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个在第三页。好，你们两个到三个一人读一个，然后交替的读完。好，我给你们几分钟，现在开始来。第二一个人啊，你们找一个伴来，找一个伴，请找一个伴。好，来，大家都有个印象了哈，因为我们的听了几个几周，我们七月份有三个，有五个主日，所以我们学的第二个主日，然后第三、第四我们学八福，然后第五个主日我们学圣经的五五跟五六。好，可能大家有点忘了，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就你们稍微有点耐心，我们就让那些刚刚或是今天第一次到当中，或是不经常来的，能够大概有一个印象。好，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来到第十个要点哦，我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来到讲了这个第十个要点，我们进入那基本的一些原则，我们就进入可以一节一节来个解个诫命。好，基本上很快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每一个诫命，然后去分析。好，我们现在来第十个，我们来第十个重要性，这一切话的内容。这些话的内容，我们从它结构各方面看，我们现在来到它的内容，我们现在提到有关内容，这十诫的内容，这内容，这很有趣哦。这些方面的话，我上次跟你们提过，这十诫的内容里面，我们一般是认为是说，一般我们认为说，一到四是指向 God's word， 就是有关与跟有神有关系的，有吗？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般我们会认为和五到六呢是跟人的责任有关系 ，man work。好，这是我们一般的解释。所以我曾经已经跟你们说过，我们要推翻这个，因为它基于什么？它基于什么这么说？所以到是不是四六分法论？四六分法论就是说四个有关神，六个有关人的。好，我告诉你们正确的分法论是多少？ 五五，我们今天会讲完这个五五分法论，我们会推翻四六的分法论，因为这四六分法论呢，我不知道它基于什么来的推做个结论，推断出这个是四六分法论，所以我们知道它有 God Word 以神为中心，跟以人为中心的，但是我告诉你，以神为中心的还是以神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还是以神为中心，明白吗？因为整个的世界里面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为什么？比如说孝敬父母，我如果不是因为神，我的孝敬父母是假的。如果我不是因为神，我这种不肯杀人、不肯奸淫、不肯偷盗、不肯做假见证事还是也是假的。所以我这个世界里面都要因为神而我不做每一样事情，明白吗？所以整个世界里面一定要有神为中心，只是它分为说跟神的这方面跟人，但是整个都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是要学到五五。好，我们学了几个，我们今天稍微过一遍前面的，然后我们再继续讲下去，我把它讲完。好，来第一个分法论，很快的过一遍哦。第一个，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五五？五五不是四六，而不是二八。我们今天是看小朋友，你们已经写了哦 ，divisional method， 就是划分法，实践的划分法。好。你们如果是现在还有讲义的话，你们就看着这个实践 ，Look at the Ten Commandments， 这里呢第一页，我这里已经给你们那个括号呢，是它是经文在第几节第几节？比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是在经文第三节二十三第三节。好，你们看这个，好，这个话第一个呢，第一个我告诉你们，它这个呢，第一个的分法是基于什么？耶和华亚伟。好，你就马上就打开这个实践，你就看第一个诫命有关神跟耶和华这个名字，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有神吗？有。然后第二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你要看圣经里面，你们先翻开出埃及记二十章，因为我这个只是它的前面的，后面里面详细都没有。第二个的第二个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里过后有没有提到神？ 有。 有没有提到耶和华？ 有。 有。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跟得到吗？Can you follow? Yes. OK. 来，你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然后你看，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有看见吗？好，第二个诫命也是有耶和华，然后第三个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有看见神吗？耶和华，然后当守安息日，然后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是一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有看见吗？有，然后最后一个，孝敬父母，然后你所，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地上得以长久，看到耶和华吗？ 有。 所以一二三诫命一二三四五是属于一组的，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五五分法论。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怎么是能够确定核实下它是五五分法呢？第二是基于什么？基于这个的神学的概念，就是 inclusion 包含性。好，包含性看在哪里？当时刻有一个姊妹她提到，你看这里的怎么知道它是一组的？基于什么 ？How do we know this inclusion? It has a beginning, it has the end. To make one block, to make one block. 还记得吗？地，好，来，你看，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那个地 好，这个已开始，有看见吗？这个地，然后那在哪一在哪一个界面的它为结束？ 第五条。 第五个界面，第五个界面它讲什么？第五个诫命呢，他讲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有看见吗？当孝敬父母是一节，所以呢一个是出现在 verse 啊十二节，对不起，十一节十二节，一个是出现在第二节。So verse 2 and verse 12 make one block. 我们叫做神学，我们说 inclusion.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五五分法，明白吗？好，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好，第三点我大概会延伸一下，因为上次我就比较快带过去，今天跟你们谈一下。第三点哦，第三点，第三点是有关这个从这个十诫里面这个本质，这个 nature， 它的 nature， 它的本质上，nature 中文是本质吗？对吗？ 是。 Am I？ 是。 OK， 好，谢谢。Nature，the natur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the nature of the TC， 的十诫的本质上，你看我们探讨第一个，哎，三点一哦，它是二十章第七节，三点二，二十章。八到十一节，三点三，二十章十二节。好，二十章第七节，第八到十一节，然后第十二节，你可以知道它其实是在commandment number 第几个，十诫的第几个？第七节，第七节是第三个诫命，然后这个是。第四个诫命，然后这是第五个诫命。好，这个第三个诫命、第四个诫命、第五个诫命哦，它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它有一个共同的本质 ，common nature， 它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对不起，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呢，它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 honor God， honor God， 尊重神，他以什么为开始？这是二十章第七节，第三个诫命讲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然后他以什么结束？孝敬父母。好，这个里面哈，然后你看他中间有一个，是什么？第四个，你看第四个吗？好，你看第一个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孝敬父母。好，第四个哦，来，这个安息日。好，我们从哪里开始知道圣经开始讲有关安息日？ 创世纪 什么时候开始？ 一章， 创世纪什么时候开始讲？ 神创造天地过后。 哇，这个概念很重要，兄姐妹，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你必须要把它看得很准确。这个信息，如果这个我们不能够 miss 掉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安息日的，因为这个呢，安息日这个从开始的时候，神一创造结束过后 ，What God did right after the end of creation. God rest. God rest. God rest. 那神 rest 的时候，神做什么？好，再听一次。神创造一结束，神马上做什么？神歇下。他歇下，他做什么？他定。He set a rule. 他把有一天的美食。圣日，你打开来，创世纪 ，Genesis chapter 2 verse 1 to 3。现在打开来，你们要看清楚，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呢，神一创造结束过后呢，他所做的事情你要注意很。天和地，二章一到第三节哦。好，我请静静你站起来给我们 念来，一到第三节第二章 please。 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天和地以及万象都完成了。到第七日，上帝已经完成了造物之功，就在第七日安息了，歇了他所做一切的功。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将他分别为圣，因为在这日上帝安息了，歇了他所做一切创造的功。这就是天地创造的来历。 好，谢谢。三节里面，当他张晶晶姊妹给我们念的时候，你有听到 repeated clause 吗？有没有听到重复的 短语？有吗？然后他说，天和地万象完成了，第七日神已经完成了，有吗？然后呢，创造之功，然后呢，在第七日安息了 rest， 然后就歇了，有没有再重复？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神赐福给第七日。然后第七日他解释为圣日 Holy Day A Sabbath Day， 然后这一日神安息了，又在重复，而歇了他一切功，又在重复创造之功，又在重复，这就是天地创造来历，又在重复创造，有看见吗？好，你看到他，你在读的时候呀，你看我们这里这样读的话，我们不是完全百分之百 get the point，但是你知道在原文里面、哦、他是故意这样写的，原文他们一听他们就知道这个是 repeated the words， keep repeating 不断重复，所以这个时刻神一开始结束了，神就定这个日为圣日，神定这个日为圣日，神赐福这个日，所以这个日只是一个 special day， 特别的日子，主日圣日是个特别日子，所以人在这个主日里面需要尊重神。凡是不尊重主日的人，就是不尊重神，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他创造天地万物，因为他是造物主。所以当我们在主日我们歇下的时候，我们看一看今天是神所赐福的一日，他是很特别的一日，他歇了一切功，他让我们知道他是创造主。当耶稣基督来了过后，他死而复活的时候，也是七日的头一日，创造主，然后有一个什么复活的主，七日的头一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尊重神的一个日子。所以为什么他被纳入一个其中一个诫命？所以这个本质里面是要去尊重神，去尊重神。所以呢，凡是 against， 凡是是抵挡圣日，不守。不遵行圣日，我们其实在藐视上帝，这个是很困难的，好吗？好，来，我给你们知道这个，因为这个是有关第三个诫命、第四个诫命、第五个诫命，都是有关尊重神的事情，尊重神。好，为什么这个尊重神呢这么重要？为什么尊重神？因为尊重神，它的同义词，尊重神的同义词，在圣经里面。他就是 fear God， to honor God means to fear God， 敬畏神。好，那牧师，你是说尊重神、敬畏神，那依据什么？嗯、我可以讲爱神吗？好，爱神这里稍微有点远了一点，那为什么我会比较？prefer 去用尊重神跟敬畏神，因为这个是同义词，这里从哪里理出来的？自己想吗？好，来打开圣经，你们看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我给你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发生一件事情，神告诉我们什么？出埃及记二十章。好，你们看二十章二十节，我怎么去理出这个原则？尊重神的同义词是敬畏神。二十章二十节，二十章二十节。好，你们一起念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惊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知犯罪，有吗？好，这句话的这骨干，它那个 pillar， the pillar is the commandment given to us so that we can fear God means to honor God。所以你看呢，它前面这第五个一二三四五，尤其是这三四五里面，这三个里面都讲到我们要怎么尊重神，怎么尊重神，怎么尊重神，怎么敬畏神，怎么敬畏神，怎么敬畏神。就基于这个，是我们不至于犯罪。好，来这第三点，然后我们看第四点，怎么知道它是五五分法论？怎么去确定这个十诫不是四六，不是二八分法，是五五分法？第四个，以色列的背景，以色列的背景，背景，The background of Israel. The background of Israel. The background of Israel. 好，我当时跟你们讲说，在以色列的背景，在古代的时候，在近东 ，Asian， Ancient Near Eastern， 当时刻呢，孝敬父母、尊重父母，不是只是说家庭的事情。也不是只是说一个社会的一个层面的一件事情，不是仅仅是限于在家庭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不是限于在这个 social 社会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古代以色列当时刻的时候呢，这个尊重 honor parents honoring parents 这个是神的事情。为什么？神创造亚当夏娃过后呢，亚当夏娃有孩子，所以呢神就用人方面的话让孩子去尊重父母。当孩子尊重父母，他等于尊重神，因为他要 honor parents as the one parents has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then the parents has authority to 照顾他的孩子。To nurture the children. So the children have the role to honor parents as the way to represent their honoring God. 这个是以色列很强的背景，所以他们不会随意来到顶撞父母，因为在这个时刻他们也知道，在一些他们所认识的，如果是咒骂父母将会被 处死， 这很严重。我给你们看，待会给你们看经文。所以说这个以色列的背景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十诫是五五分法。好，然后第五个来，第五个 point， 第五个要点，怎么知道它是五五分法？这个是有关从神权的角度来看 ，the lordship of God。Lordship， 好，因为这个有提到一个是capital punishment， 一个是 offense， 一个是 offense。好，这个是死刑，这个 offense 是一个冒犯，所以大家帮忙解释一下，是犯罪吗？死罪吗？也不能够是说是死罪，这就比较理解。这个是有一个提到是 punishment， 死刑；一个是 offense 还可以去挽回 offense。好，这个是 commandment 1 to 5， 这 commandment 6 to 10， 明白吗？ commandment 1 to 5 它是指向这个 capital punishment， 然后这个是 offense。 所以基于这样的话呢，你看到这里，比如说出埃及记21:15-17，打父母的必被处死，辱骂父母的必被处死。好，这个就是他的那个consecution， 就是他的刑罚，这是有关从这个 punishment 跟 offense 来的定五五。好，我大概记得，我就要停在这里。好，我们现在看第六个来，第六个。第六， 六到十。 好，怎么知道呢？这个十诫是五五分法呢？哦，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四六，我们把第五个诫命放成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还记得吗？好，在是孝敬父母，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第二块第二部分的引言，第二部分的引言。所以其实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按照一二三四五，尤其是第三个要点，我们知道这个第五个诫命当孝敬父母，看到当孝敬父母，它不是 second piece， 它是 first piece 的 conclusion。 当孝敬父母使你在地上长寿，不是第二组的引言，它是第一组的结论，清楚吗？当孝敬父母这句话就是他 wrap up 整个 the first five commandments， honoring parents equal to honoring God， 它不是 serve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xt five， not the second piece but the first piece， the first number commandment number first to number five， 它成为一个 conclusion。 因为呢记忆两点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因为呢 honoring parents equal to honor God， 换句话说，如果我藐视父母，我就是藐视神。好，这个 honoring parents bring us 带我们 lead 我们导致我们，我们可以去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fear God。 所以我说敬畏跟尊重是同义词来的，所以这个尊重父母等于尊重神，尊重父母等于敬畏神。所以这个呢，我们知道这句这个两个解释，这个第五个诫命是成为第一组的结论，不是第二组的引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五五分法，五五分法它是第一组的结论，不是第二组的引言。 It serves as a conclusion for the first five, not the introduction for the second group of the commandment， 就是 started from 6 to 10，Not the introduction, but the conclusion。 好，来到这个是比较难的，第七个。怎么知道这个十诫是五五分法？因为它的风格。Stylistic。 The way 它写作的这个 style， 它的风格。好，来我们来看，在这个风格里面，你注意哦，它有分为两部分，一个是 command， 一个是 rationale， 这是命令，这是理由。它不是出现在每一节，但是它出现在第一组的其中一些的诫命。我再说一遍，它的风格，写作的风格，这个时间写下来这个风格，这个 style， 这个风格不是每一届都有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它有几届是很明显的，就是它有一个 command， 它有一个 rationale， 而且这个呢是 go hand in hand。 什么叫 go hand in hand？ 手牵手，就是是就一起的，明白吗？ 联合 在一起，就是你看见 command 你就看见 rationale， 你看见 rationale 你就看见 command， 明白吗？你看见命令你就看见那个理由，你看见理由你一定会找到那个 command。 好，出现在哪一个呢？好，我跟你们，它首先呢出现在引言，引言是哪一个？ 第二 啊， 十诫的引言。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有吗？好，来，注意，好，我没有地方写啊，你们写，因为时间不够，你们注意啊，我给你们知道答案，你们可以直接打开那个圣经，然后你们去分出来哪一个是 command， 哪一个是 rational， 哪一个是命令，哪一个是理由，好吗？好，来，你们看二十章这个引言第一跟第二节啊，好。I'm the Lord your God. I'm the Lord your God. That's a command. Okay. I'm the Lord your God. That's a command. 那个是命令，明白吗？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那个是命令。 理由。 然后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为什么神说我是你的神？因为我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So that's a reason. This is a rationale. 明白吗？所以你用引言已经很清楚了哈，它有一个 command， I'm the Lord your God， then I have a reason， because I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所以这个是理由，看见吗？所以这个是我们标了哈，这个是一个 take， OK，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命令跟理由 go hand in hand。 好，接下来我们看，好，它还有出现在哪里呢？好，你们跟着我，好，来，你看第二个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有看见吗？好，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布，不可跪拜那些神像，也不可侍奉他们，这些全部都是命令，不可做。然后因为那个是牛，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看见吗？因为那个是牛，有没有看见？好，你一有 command， 他就跟着理由来。下去，你看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有看见吗？好，这是 command， 然后 rational 它的理由，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个是理由 reason rational， 你看见吗？所以那个是第七节，然后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所谓是日 ，OK， 这是命令，他解释六日什么什么，第七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直到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这个理由，你看见吗？第十一节，所以呢，基于这几点哦，你看，然后呢，你接下去看，那我们知道了哦，这个都出现在，前面那一组，然后我们看后面的第六个 commandment。第六个诫命，第七个诫命，第八个诫命，第九个诫命，第十个诫命，有没有？有 command， 但是有理由吗？ 没有。 没有理由，他有 command，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邻舍，不可贪恋，有吗？有没有理由？ 没 有。所以这个是属于一组，前面的是属于一组。So what's the conclusion？ 五五分法。清楚吗？好，是这样分出来的，它不是四六，不是二八五五，因为第二组它是属于另外一种的写法，它的风格不一样。第一组 commandment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是属于一个 category， 一同一组的，所以是五五分法。所以基于这个 command 跟 rational， 它有 command， 但是它没有 rational 不行，它 command 跟 rational 一定要 go hand in hand。好，这个是第七个分法论，是第五。我们看第八个分法论，最后一个分法论。好，最后一个分法论我放在最后呢，因为他有这个也是他写作的其中一个的方式。那写作的方式的话呢，我们也要注意。好，我问你们一点哦，圣经的 quantity。多少章多少节，它的量有没有关系？每一本书它的量，我们知道值，每一个都是神的话，值都是我们不能够质疑的哈，神的话。那量呢，有没有带出一些重要信息？ 有 有 有带出重要信息。比如说了哈，好，你们有没有想过，上帝说这个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每次都是这样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Abraham、Isaac、Jacob。好，那你打开创世纪，你告诉我，写亚伯拉罕的多少章，写雅各的多少章，写那个以撒的多少章，哪一个这三个里面哪一个最多？ 雅各， 雅各哪一个最少？ 以撒， 以撒有没有他的 message？ 有， 有。所以你知道那个量，那个 length of the passage， length of the chapter， 可以告诉我们重要的信息。而且我告诉你哦，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里面，有两个人是被改名的，谁？亚伯拉罕，还有雅各。以撒有吗？没有。所以基于这方面的话，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里面谁比较不重要？ 以撒。 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他的 length。 那我没有说，我没有说以撒不重要，他重要。但是在当我们把这三个人摆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看圣经，圣经如果用很多的章节来写一某件事情，代表他有很重要信息。所以同样的，怎么说五五分法？你把这一二三四五个界面跟六七八九十称一称，那个量哪一个比较多？ 一到五。 你看六七八九十，它的字比较少，有看见吗？所以这个 length of the commandment， the length of the commandment， 已经给我们知道。他前面那五个是特别重要，那我不是说后面那六七八九是不重要啊，同样重要，只是说神要我们先关注什么，先关注那第一个的 first piece， because the first piece of commandment 1, 2, 3, 4, 5 it carries a higher weight， higher length， 比较长来的解释。你看六七八九十它很短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有吗？很短。那不是很短不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从这个 length 那个长度来看的话，那个长度我们可以知道是说，哦，原来神已经在这当中分去五五分法，明白吗？好，这是就我们学圣经说我们要看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四本福音书里面哪本福音书最长？ 六家。 哎，求人，你们上次 memorize 必须 啊 ？Matthew 搞漏 ，Matthew 搞漏 ，Matthew，OK， 然后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哪一本福音书的神学最深？ 约翰 神学。好，来，那以后再谈了哈。好，就给你们知道，所以是五五。来，我们做个结论，好，他的结论在就是在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那里。好，你看哦，我给你们念十八节开始，众百姓Exodus chapter twenty verse eighteen， 众百姓见雷轰吗？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百姓看见就颤抖，远远站着。十九节，他们对摩西说：“请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让神向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亡。”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害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考验你们，要你们敬畏他，不致犯罪。”好，你们把这几个字圈起来哈。整个十诫赐下，你要看到神心意中的心意。神把十诫赐下的心意中的心意，不是要我们 make our life suffer， 他不是让我们基督徒人过得很苦。神把十诫赐下不是要我们受苦，神把十诫赐下要考验我们，看我们是敬畏他以致不至犯罪。那个是神心意中的心意，明白吗？因为他要这样的一个 intention， 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什么？是个爱，是个保护他的儿女。你只要我们敬畏神，我们不至于犯罪，这个神的爱，有看见吗？所以呢，我们要理解十诫赐下是因为爱我们，不是要害我们。 Please， the Ten Commandments given is so that we can love God God can love us. We can love God. It's not God is going to make us suffer, 让我们受苦。好，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是整个结论。好，我们今天讲完这八个有关这个怎么分五五，八个已经很足够给我们证明它是五五分法，所以以后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怎么分出来。好，其实有一个是很特别的，你知道吗？我给你们知道，有一个是很特别的。我们看见哦，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诫命里面，有关就是我们的行动，很多有关行动。但是有个很有趣的，你们可能想想，在 the first five and the second five， the first five and the second five， 它有一个呢是讲到那个 lips， 有吗？你看到共同点，它在 the first five 一到一二，接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它其中呢，这两组里面呢，它有一个，除了我们提到这个 action， 我们行动要怎么样爱神啊，要怎么样啊，不可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是它有一个提到这个嘴唇的，哪一个？ 不可妄称耶 和华你神的名，那个是在第一组的第三个界面，有看见吗？然后在第二组的呢？ 不可做 假见证，陷害人，有看见吗？好。所以这个呢，所以神要我们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什么 message？ 啊，嘴巴很重要，嘴唇很重要，我们讲的话很重要。对，好像上个礼拜王东就给我们分享的。But say not the main point， not the main point， the main point， not the main point。 嘴巴 讲 的 就是心里。OK， 嘴巴讲就是心里。OK， 从心里出来的那个心， yeah, yeah, yeah, yeah. 在整个时间里面有一个提到那个心的在哪一节？ 第十节， 贪念，有看见吗 ？Covet， 贪念，那个是心，所以有心，有嘴唇，有手，有行动。So what's the message of Ten Commandments？ 全身。 对，阿门。神要我们从头到脚，整个人遵行实践。不是只是嘴巴讲而已，不是只是心，我心爱神就好了，我不需要有行动，也不是说我有行动我没有心， 就是 every 整 whole body 从头到脚都要去遵行神的诫命，使我们能够敬畏神，不自己犯罪，因为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阿门。好，结束，明白吗？这个就是应用什么？整个人，神要求整个人的身体每一部分都要去遵行神的诫命，这是神的要求。嘴唇也要遵行，心也要遵行，行动产生也要遵行。Everything all included, one package， 一个配套，不能够把它分开。All right, so conclude our application. The whole body must obey the Ten Commandments. Period. Over. 好，结束。我们下礼拜再谈其他的。好，我们再起来祷告。好，我请 Joshua 给我们做一个感恩祷告。 Eternal God, our loving Heavenly Father, unless you show us who you are, there is no way that we would know who you are. Unless you reveal your truth to us, we sinners have no way to figure out ourselves what is holy and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just. So we thank you for your holy word. Amen. We thank you for your holy word given to us so that we may honor you, we may love you, we may obey you. Amen. With joy and for our good. We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好，来，小朋友们过去来，我们时间不够。好，你们跟分组分享讨论一下，把这八个要点把它记起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祷告。谢谢。Caleb.